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这是什么？ 严君玉忍不住问荣浩，惊讶地发现荣浩脸色忽然白了下来。 是胡家。 胡家十八拍，不是这个声音啊。 严君玉想起前些天宴席上听过的曲目，荣浩苍白着脸道： 胡家十八拍是蔡文静用琴声仿胡家所作，是琴曲，声音自然不一样。 不是说唱伍子胥吗？怎么忽然唱起蔡文姬来了？ 严君玉不解，那边敖记冷笑道： 哼，要真是蔡文姬倒好了。 严君玉见他们脸色都变了，也知道事情不对了。再往台上看，原来人物已经上台了，是个极美的女子，只是眉眼间有点熟悉，不正是那天丽玉带她看的两个少年中阴柔的那个吗？他吓了一跳，再仔细一看，只见那人扮作女子，妆容明艳，眉目哀愁，身上披着朱红大氅，怀抱琵琶，头上戴着雕鼠卧兔，正是他见过的四美屏风上王昭君的样子。而那个英气少年则扮成了青年将军，披肩执锐，后面还跟着一队士兵。原来这出戏不是什么伍子胥，更不是蔡文姬，而是昭君出塞。这还罢了，只听得那昭君行至台中，对着百官哀哀唱：怀抱琵琶出汉宫，西风飒飒走胡尘，朝中甲士千千万，始信功劳在妇人。宴席上一时间静得连针落地都听得见，严君玉只觉得眼前发黑，不敢去看圣上脸色，只敢盯住太子的背。太子的脊背漂亮而修长，没有分毫动摇。这一瞬间，似乎周围的天地都在无声崩塌，一片死寂的混乱中，只有这个人是安稳如山的。正在他以为这已经是最恐怖的时候，只听见那台上的昭君转过身来，又对着庆德帝唱：金钗坠地鬓堆云，自别朝阳地起闻，浅妾一身安社稷，不知何处用将军。严君玉忍不住瞟了一眼庆德帝，只见他剧烈地咳嗽起来，旁边内侍连忙服侍，连声叫陛下，他却只是一摆手，冷声道： 哼，赏。 金银锭子又扔下来，下雨一般。严君玉知道这只是表面的平静，皇宫里做事是这样的，无论如何总是表面要体面。就算伍子胥变成了昭君出塞，也不能让外人看出分毫，胳膊折了也得往袖子里藏。严君玉还想再看袖子，却被扯了一下，是荣浩。 走。 去哪儿？ 还能去哪儿，抓人呢。厉道勇换了皇上点的戏，演了个昭君出塞，指桑骂槐，灭九族都是轻的。接待五湖使节是咱们东宫的事，咱们不去抓人，还等着散场了皇上下令吗？ 荣浩低声教训道。严君玉一看，那边敖纪和雨嫣然早已经带着侍卫出去了，只能匆匆跟上。宜春宫仍是老样子，那棵梨树上累累的果子落了一地，在黑暗中发出黏腻的果香味。严君玉跟着荣浩敖纪，两侧侍卫都穿着雁翎服，配着腰刀，一声也不闻，只听见整齐的脚步声，只看见雨林卫灯笼里的光。严君玉虽然不读书，也知道那两首诗的意思是极尖锐极冒犯的质问，比所有的御史奏章都来得锋利刻薄，却也骂得痛快。厉道勇写出这样的戏，就是奔着庆德帝来的，这出戏的后果也一定很惨烈。 快逃啊！ 严君玉忍不住在心里催促道，很为这个素未谋面的介元揪心。尽管他也知道厉道勇已经无处可逃，没有通行令牌出宫都难， 况且如今太平盛世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他能逃到哪里去呢？眼看着已经到了宜春宫的门口，宫门虚掩着，敖姬一个眼神，侍卫直接踹开大门鱼贯而入，严君玉跟在他后面也被裹挟着进去了。许多年后他仍然记得这一幕，并不大的宜春宫里灯火通明，空无一人，所有的门全部洞开着，从庭院一直到正厅全部亮如白昼。正厅门口摆着一把椅子，一个穿着白衣的男人安静地坐在那里，他看起来不过二十七八岁，意外的年轻。严君玉刚刚从宴席上过来，见了满席诸子锦衣的重臣，然而他穿着一身白色布衣，却比严君玉见过的所有文臣都更有治国平天下的气势。他身形清瘦，身后也空无一人，但是他往那儿一坐，便仿佛身后已有千军万马一般，气势惊人。第一才子厉道勇，名不虚传。荣浩冷笑道：“ 哼，摆什么空城计，给我拿下！” 是。 两侧侍卫冲上去抓住了他，早准备了枷锁脚链给他套了上去。二十多斤的重枷一上身，他那轻瘦脊背也仿佛要折断一般，但厉道勇却毫无求饶的意思，只是淡淡道：“ 昭君出塞是我一人所写，也请大人只抓我厉道勇一人就是。” 布衣书生也想教人断案？把宜春宫所有的人全部拿下，有没有同谋，审过之后就知道。 侍卫冲了进去，原来那些戏班子的人全部都躲在室内，很快就抓出了许多人来，有些还是些孩子，穿着单薄的水衣，战战兢兢的，很是可怜。严君玉看见丽玉也在里面，脸色苍白，眼睛却亮得像一团火，紧紧盯住自己，他觉得自己像助纣为虐的恶人，不由得低下头避开了丽玉的目光。厉道勇被上了枷锁，有两个侍卫提着，看着宜春宫的人全部被抓走，意外的镇定，只是在荣浩路过他时淡淡的说：“ 听闻东宫五年前失了智囊，果然如今形势越发颠倒，黑白不分。” 他这话正戳中荣浩死穴，荣浩脸色顿时苍白下来。旁边的敖纪冷冷道：“ 将死之人也敢议论东宫，写了两句戏文就以为自己是第一才子了，这天下文章比你好的大有人在。” 厉道勇大笑：“ 这天下文章与我平齐的也不过一位罢了。” 他还未笑完，荣浩忽然伸出手来，狠狠揪住他的锁链骂道：“ 东宫现今辅政，该争的自然会争，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千古忠臣，在这里玩以死相见，你死不足惜，要是圣上迁怒东宫，你有一万条命都换不回来。” 他说的正是云兰也说过的道理，无论如何保全太子要紧。严君玉本以为这句话是无可反驳的了，谁知道厉道勇竟然笑着道：“ 哼，东宫尽东宫的本分，我尽我的本分，大家各尽其职罢了。圣人不死，大道不止，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，正是你这互相保全的话，才给了鬼魅藏身的机会。要是满朝文武都恪尽职守，也轮不到我来唱这出昭君出塞。” 他一句话用了两句道家的话，前者是庄周，后者是老子。严君玉听不懂典故，却隐约懂得了意思，只觉得豁然开朗。但荣浩可不管这些，他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，神色冷漠的道：“ 谁跟你辩论，带下去交给赵玉用刑。” 直到回到东宫，厉道勇那坐在门口的身影却一直在严君玉眼前挥之不去。好在大家也都有事要做，连云兰也不见人，所以没人发现他的异常。厉道勇这场戏唱得石破天惊，整个宫中都沸腾起来。东宫向来是漩涡的中心，等到太子回来才似乎安定了些。他仍然穿着滚龙袍，极端正极尊贵。 严君玉正坐在榻边发呆，见他进来看了他一眼，也说不清是什么神情，又好笑又可怜。 敖姬在诏狱，荣浩去了使馆，雨嫣然出宫了，云兰姐姐不知道在哪儿。 严君玉俨然留守一般跟他交代每个人的去向，萧景琰伸手抱住了他。 云兰去了长春宫。 他把下巴搁在严君玉肩膀上，在他耳边补充道， 我回了东宫来陪小燕。 他的怀抱温暖而可靠，严君玉抓紧了他的肩袖，今晚第一次感觉心落到了实处。 厉道勇激怒了圣上，你会受到迁怒对吗？ 他轻声问。萧景琰笑了起来， 那是荣浩危言耸听，骂厉道勇是为了让人听见，传给父皇，好撇清关系的。 不过半个时辰前荣浩在宜春宫说的话，他这边已经清楚知道内容。尽管已经知道他有许多消息来源，严君玉还是有点惊讶。他抬起头来看着萧景琰，仰视的角度下，他就连微笑也如此不真实。严君玉有些慌张地伸出手来摸了摸他的脸，萧景琰如何看不出严君玉情绪，侧过脸来，用脸颊贴着他手掌，低下眼睛，带着笑安静地看着他。 小燕现在该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听议事了，听了这些事小燕又不认识我了。 他笑得有点失落，严君玉本能地反驳， 才不会。 太子殿下是太子殿下，萧云是萧云，当时只觉得轻而易举，现在才知道这句话的重量。眼前的这个人，温柔的是他，高贵的也是他，会安静靠在自己手掌里的是他，会这样隐秘的玩弄权术，把人当作棋子来摆弄的还是他。这些都是他。喜欢一个人就得喜欢全部的他，因为这样才能一直陪着他，一直到所有的危机都化解，自己终于可以不用看着他的背影，而是在任何想拉住他手的时候都可以毫无顾忌地牵住他的手。盘桓在严君玉心中的那个问题终于有机会问了出来。 你早就知道厉道勇要唱这出戏了对吗？ 他的眼神这样干净，尽管说的是如此关系重大的消息，萧景琰也只直接答道， 是。 那你喜欢过的那个人是他吗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